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 我是李景慧，要转发哦。 第27集，误会解除。 你来干什么？ 给你送饲料。 丁显说完转身就走，没有一秒的停留。 哦，帮人送完情书又送吃的，你是快递吗？ 丁显回头，刺眼的光线中看见一个少年抱着胳膊斜倚在绿色的大铁门上，嘴角冲他挂着嘲讽的笑意。人都快比这大铁门高了，可那股子跟他作对的劲儿，怎么看怎么幼稚。他不想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 喂， 丁宪坚定地走着，周思月挂着胳膊很清淡地问了一句， 你跟刘晓峰怎么回事？ 那你跟杨纯子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？不能这么问，这样算什么呢？ 刚走了两步，丁宪撞见周宗棠和周夫人从车上下来。 哎呀，宪宪，你来找思月呀？ 啊，不不不，我妈让我来给您送点芙蓉糕，东西我已经给周思月了。 丁宪猛地一抬头，撞进了周家夫妇和蔼可亲的眼神里。周夫人还挺喜欢这小丫头的，开学好些日子也没见她来过，怪想的。周夫人往后看了眼，自家儿子正跟个门神似的拦在大门口，她以为是周思月不让丁宪进去，笑着把人拉过去说道， 来来来，上去坐坐。 不用了、 哎呀，来嘛来嘛，来来来。 好。 周夫人人温温柔柔的，说话却颇有力度，不容置喙，拉着丁宪就往自家大门走，也不管身后的丈夫了。经过大门的时候，周思月低头看一眼丁宪，轻嗤笑了一声，率先转身进去了。 思月，去倒杯水。 周思月倒了杯水，顺势坐到一旁的单人沙发上，自己喝了。 让你给宪宪倒水。 周思月轻身去捞一旁的遥控器，被周夫人一掌打下来。她无奈地看了眼自己母亲，见周夫人眼神犀利要发飙的趋势，认输地举了举手。 啊，行行行。来，大小姐。 谢谢。 客气。 没坐两分钟，丁宪放下水杯，局促地说， 周阿姨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作业没写完。 七天呢，怎么还有作业没写完啊？ 光顾着玩了呗。 丁宪朝周思月瞪过去，周夫人也瞪过去， 有点事儿去了趟外地，给耽误了。 哎呀，那还是赶紧回去写作业吧，阿姨也不耽误你了，明天就开学了，可别赶不及了。赶紧回去吧，我让思月送送你。 不用了，我真不用。我 丁宪刚想拒绝，周思月已经站起来了，走到门口换鞋。 正好我要出去找蒋晨。走啊。 哦。 啊，路上小心点啊。 秋风萧瑟，层林尽染。胡同巷里，两道一高一矮的人影并肩走着，斜阳在矮楼后斜挂着，秘密射进一道斜光，光影斑驳。丁宪低头抿唇，手指在身前轻轻搅着，说， 你回去吧， 还有几张卷子没写。 周思月双手插在兜里，似乎没听见他的话，淡淡问丁宪。丁宪愁眉苦脸地回答， 四张。 出门不知道带作业去啊。 哎， 丁宪脑袋吃了个暴栗，他吃痛捂着被敲的地方揉了揉，捂着脸说， 本来以为两天就回了，结果又临时有事儿，拖到第五天才回。你以为我傻呀？谁出门想着带作业去啊？ 本来以为你就是个傻的，现在想想。 周思月转头看了丁宪一眼，目光莫名比平时深邃又黑亮。 电线差点被他吸进去，整个人被他调侃的语调带走了。只听他又恢复了懒散的语调， 你绝对不只是傻这么简单。 呵呵，我真是傻，居然还对你有所期待。 电线停下来，对着他高大的背影踹了一脚，接着加快脚步将周思月甩到身后，丢下冷冰冰的一句， 我到了，你回吧。 没走出两步就被人拎住后衣领给拖了回去。丁宪一下子急了，把吹胡子瞪眼的愤怒表情发挥到了极致。 你干嘛？ 到哪儿去啊？前面是蒋晨家，你家在后边。 丁宪恍然惊悟，他好像从出门开始就跟着周思月往反方向走了。他气鼓鼓地反身往回走，周思月连忙把他拦住。 哎，等我一会儿。 丁宪没理，推开周思月。 闹够了没有？ 周思月很少发这种一本正经的脾气，有时候跟蒋晨几个打闹的时候也都是带着笑，男生皮也不会记恨。下午小巷静，来往没什么人，这一吼，一阵回音在丁宪耳边响起。丁宪哪儿见过这种场面呀，别说男生了，就连女生都没这么吼过他，一下子把他给吓傻了，傻愣愣地处在原地。 你到底在气什么？ 周思月恢复了冷静，低头问他。丁宪看着他，一句我喜欢你啊傻瓜差点就脱口而出了。他挪开视线，强迫自己不去看他那双清明的眼睛，太清澈了。 好吧，这几天冷着你是我不对，我道歉，大不了我以后自己做值日行了吧。还有，虽然这么说，我还是不觉得我哪儿错了。你说怕被人说什么，但你跟刘晓峰又走得近，跟他就不怕被人说了，这点不成立。不过既然是我要求跟你同桌，迁就你就是应该的，偶尔能容许你发发脾气，但差不多得了。你看孔沙迪也没有天天跟宋子琪闹脾气啊，你别太过分了。 凭什么得跟孔沙迪一样 过分了啊？ 周思月斜眼看他，语气里充斥着警告的意味。那时的女生最怕做比较，你看谁谁谁那样，你怎么就不那样，这样的话一出，基本后头就是一场大战。 孔沙迪漂亮吗？ 丁宪问了个不着边际的问题。周思月一下被问懵了。 什么？ 孔沙迪漂亮还是尤可可漂亮？ 尤可可是谁？ 你没看清楚啊？ 你还有脸提？ 那是个意外。 哦？ 丁宪又把事情的原委给他解释了一遍。周思月敲着他的大脑门警告他。 下次再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塞到我桌底下，我就告诉老班你上次逃课的事情。 就半节课，你至于记这么久吗？而现在是我想塞吗？ 周思月不再搭理他，给蒋晨打了个电话。二楼里探出一个光秃秃的脑袋，吓了丁宪一跳。 他不是最宝贝他的发型吗？怎么给剃光头了？ 老蒋给剃的，说之前那头发看着碍眼，就拉到路口张师傅那儿给剃了。看见没？二楼的窗户全给封死了。 怎么了？ 老蒋怕他跳楼。 蒋晨从楼上跑下来，把手里的一个小机器人递给周思月，狐疑地看了眼丁宪。 哎，你俩怎么在一起啊？你管呢？没给我弄坏吧？ 周思月接过机器人，低头翻弄着，头也不抬。 哎呦，哪敢呢？比完赛之后我就没碰过了。 蒋晨说完，见丁宪一直盯着自己，凶神恶煞地盯回去。 你看什么？ 好像一个倭瓜呀。 你别说，这形容还挺贴切。 连正在低头检查机器人的周思月都忍不住扫了一眼，两人一下笑得前仰后合。 蒋晨黑脸吸了口气笑骂， 臭丫头骗子还挺记仇的。 当初的成见和偏见似乎都被风吹走了，两人往回走，丁宪看着周思月手中做工精致的小机器人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去参加比赛的？ 周思月没明白过来，扬了扬手中的机器人。 这个啊？ 嗯， 上个周末吧。 你怎么都没说啊？ 有什么好说的，你又不懂。 我可以帮你去加油啊。 这会儿不怕被人说什么了？这都小孩时候玩的东西，现在不怎么玩了。 重新回到周家门口，周思月忽然开口道， 哪四张卷子没做 啊？ 见丁宪发懵，周思月不耐烦地催促道， 哪四张？ 数学两张，英语两张。 很快周思月拎着四张卷子回来了，一只手抄在兜里，一只手一把将卷子塞到丁宪怀里。 数学别全抄，不是你的水平。走了，送你回家。 哦。 说完转身便走。丁宪抱着尚有余温的卷子在原地待了两秒，心里仿佛被灌进一桶蜜，忽然咧嘴笑起来，咚咚咚提步追上去，神情如燕，像只快乐的小麻雀。寂静的巷子里传来少女清甜的声音。 哎，周思月，你晚上干脆帮我把三篇作文写了吧。 我干脆帮你把饭也吃了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